兩年前咧，我就製作過一條影片啦，咁就係去同大家簡單分享一下咧我嘅剪接嘅流程，同埋咧我係點樣靠呢一個嘅 Toolbox 咧，幫我嘅剪接工作加快咗一倍有多嘅。咁兩年後今日咧，我就決定將我呢一個咧不可放棄翻屋企部 X 嘅理由，同埋我不可放棄 Toolbox 嘅理由，完完全全免費地分享俾大家聽。咁我哋廢話冇講咁多，即刻就去片啦！Hello 大家，我系布利。如果你好中意收睇一啲好好生活嘅好产品啦、科技嘅产品啦、相机镜头嘅评测或者啲街拍记录，又或者咧一个香港人喺台湾嘅生活点滴嘅话咧，欢迎你 subscribe 我呢个 YouTube channel， 隔篱嘅钟仔记得暴暴力咁揿佢咧，咁我身边发布，你需要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嘅。嗱，好啦，我哋喺讲解 Final Cut Pro X 到底系有啲咩咁令到我不可或缺嘅功能之前咧，首先一定要同大家讲佢嘅界面嘅。咁我哋讲佢嘅界面落出嘅时候咧，我哋一定会分做两个区域，咁我哋而家一齐去睇下个电脑嘅画面啦。咁第一个区域咧就大家而家见到嘅呢一个位置，亦都即系话系一个素材库一个 browser 嘅位置。咁第二个咧就系下边大家见到呢一个嘅 timeline 嘅部分啦。咁 browser 呢一度咧，你会见到咧就系我啱啱整理出嚟嘅一啲素材库嘅一个 library 同埋一个 events 啦。咁喺呢度咧，我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个咧我一路以嚟整理素材嘅习惯嘅。咁我一般咧就会系咧由我嘅 SD 卡啦，咁我就会 import 一啲嘅啱啱拍摄嘅一啲 footage 入去我嘅 SSD 入边嘅。时候咧，我就已经会首先做好咗分类嘅动作啦。亦即系话咧，我 project 入边咧，就算我有几部唔一样嘅机器咁啊，就好似我而家见到咁样啦。拍摄入边咧，我有用 HS3 啦，同埋都有用 H74 啦。咁所以咧，我会喺度咧进行咗一个唔同嘅拍摄日期同埋一个机器种类嘅一个 folder 命名嘅方式去做一个分类先嘅。import 入去 Final Cut Pro X 嘅 event 入边嘅时候咧，我只要将呢度嘅所有嘅 folder 一次过咁一个 drag and drop 嘅部分咧，你就会见到咧位置啦，就见到 HS3啦，同埋 H74 嘅部分噶啦。当你 drag and drop 之后咧 ，Final Cut Pro X 咧就会自动以你嘅 folder 嘅名称咧，去到新增一个叫做 Keywords Collection 嘅东西嘅。咁亦都真系简单啲，个系咩咧？分类咁解嘅啫，非常之方便同埋非常之快捷嘅。咁后续如果你话要备份等等嘅话嘅操作咧，你都要比较方便啲，因为你成嚿嘢拉落去你其他 hard disk 嗰度咧，就你 original footage 一定会喺嗰度，并且系分好类，你都方便去揾翻你啲 footage 嘅。咁跟住咧，我哋就要讲啦，当你将你嘅素材都 import 咗去之后咧，你就可以喺 browser 嗰度去进行一个睇影片嘅动作。喺呢一度咧，亦都会同大家介绍到一样嘢，就系 Final Cut Pro X 其中一个令到我爱不释手嘅特点 ——clip skimming。咁你会发现咧 ，Final Cut Pro X 咧同其他软件咧唔同嘅地方就系佢嘅操作方式，佢嘅思维系完全唔同嘅。你要快速去查看一啲素材嘅时候咧，你只要将你嘅滑鼠嘅鼠标咧移动喺你嘅影片上面，然之后进行滑动咧。你就會見到條片係喐緊㗎喇，即係你就可以快速咁去做 skimming， 而當中你係唔需要撳任何一個按鍵，你淨係將個 mouse 喺度做一個 scrolling 嘅動作，就咁喐，你就可以好快速去 preview 到你入面嘅 footage 㗎喇，呢個係非常之快同埋非常之方便好用嘅東西嚟嘅。另一個特點就係咧，只要你喺 browser 入邊去進行一個放大咧，你會發現咧素材會隨住放大而令到你可以預覽到更多。更多格嘅，佢会俾你睇到更加多唔同嘅嘢嘅，系咪？即系佢放大埋个 clip 嘅，连个 waveform 都放大埋，咁你方便你去进行一个查看嘅动作嘅。咁跟住落嚟咧，讲完佢 browser， 你点样去 preview 嘅影片咧，我就会讲一啲比较实用啲嘅东西噶啦。咁我同大家讲过啦，Toolbox 咧系一个我而家不可或缺嘅工具嚟嘅。咁我就设定咗咧个转盘嘅呢个位置咧系放大缩细，咁所以咧你会见到咧我喺度转动我嘅。我嘅轉盤嘅時候咧，你會見到我成個 browser 上面嘅 clip 咧，都會跟住我放大同埋縮細嘅。以呢條 clip 為例咧，你見到佢係會放到好大，你可以去揀呢條 clip 入邊嘅某幾個位置咁樣嘅嚇。咁樣操作方式咧，我將嗰個放大縮細嘅功能設置咗喺呢個轉盤上咧，就比起我要用 keyboard 去撳 command 加咧，呢一個嘅鍵程咧係嚟得快好多。你都見到啦 ，keyboard 上邊就係你要撳 command， 然之後再撳加咧。你都要用隻左手咁樣撳啦，係咪先？咁係會喺個轉盤上面一隻手嘅操作咧，係快好多嘅。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如果有用過第一代 Toolbox 嘅用家，即係我啦，咁就會有一個好明顯嘅一個升級嘅感覺嘅。因為而家呢一個 Toolbox Elite 咧，佢喺轉動嘅回饋上面做咗一個好大改進。你係可以好實在咁樣感受到每一個轉動指令嘅時候咧，佢有一個回饋震動嘅回饋俾你嘅，所以你係可以更加準確嘅。而另一個 Final Cut Pro X 嘅界面好正嘅一個特點就係你除咗可以 可以做 skimming 影像之外呢， audio 音乐档都是可以。其实我而家转动，我唔清楚有冇录到入去啦。我而家转动紧画面嘅时候呢，其实个声音都系不断去发放紧出嚟嘅。佢连 audio 都可以做一个 skimming 嘅动作，所以呢个系好好。你个滑鼠只要一滑过去呢，你大概又可以听到呢条影片嘅声音，你可以大概 preview 到。咁所以对于一啲要剪接成日都要剪接一啲访问影片嘅人嚟讲呢，这个功能系相当之实用嘅。咁喺 browser 呢一度呢，除咗我会进行一个快速预览嘅动作之外呢，我都会喺度再做一次 filtering 嘅动作嘅。嗱，这个动作呢比较多系我去剪接一啲系 commercial 嘅 case 嘅时候，因为呢我哋通常做呢啲嘅 project 嘅时候呢，我哋都会有一张叫做长记单嘅东西，我哋会有助手帮我哋去 mark 低，诶呢个系 good take， 呢个系 bad take 咁样嘅。尤其是如果我哋系有双机运作嘅时候呢，我哋就可以好快速咁样揾翻我哋相对应嘅一个嗰、那个 footage 嘅名呢，我哋就可以进行一个筛选嘅动作啦。点样去做一个筛选同埋标记嘅动作呢，而家就话俾大家知啦。一样呢，我都系设置咗好多嘅快捷键喺个 toolbox 嗰度，咁所以我都可以分享俾大家听我嘅 setting 到底系点样啊。咁呢度咧就系我 set 咗啦，一系咧你就可以喺 keyboard 上面揿个 F 掣，或者咧你可以好似我咁样用 toolbox 嘅组合键去自行组合。喺呢度咧我就 set 咗咧系揿一个横键，然之后再揿一个右键咧，即系呢个就系揿住一个横键，然之后再揿一个右掣咧，我就 set 咗呢一个嘅功能掣咧系 favorite， 亦即系等同于 F 嘅呢个掣嘅。咁喺呢个时候咧，你会见到咧，你见到佢系蓝色咁样嘅啫 ，OK。咁我只要揿咗呢一个 clip 啦，揀咗系10号嘅呢个 clip 之后咧，我揿一揿上面嘅横键，然之后再加下右键，你就见到上面多咗一条绿色嘅 bar 啦，方便我去揾一啲我个已知系一个 good take 或者系有用嘅 footage 嘅时候咧，我可以好快速咁样就做一个 filter。动作呢样嘢系非常之重要，对于我哋喺做后期剪接嘅前期咧，我哋去 mark 翻边一啲 clip 系正常，边啲 clip 系唔正常嘅动作系非常之重要，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呢样嘢。OK， 好，咁你就话啦，喂，讲真啦，可能我睇错啊，眼花缭乱啊，拣错咗嘅，我唔想要呢个系good take， 我想要佢走翻，我咁点算啊？嗱，喺呢个时候咧，你就当然啦，如果你系即时就已经知道你错咗，你可以揿一个 redo 嘅动作啦 ，undo 嘅动作啦，你可以揿 command。即是翻翻上一步啦。咁喺 toolbox 呢度咧，我都 set 咗一个指令咧，就系侧键呢个位置揿住佢，然之后揿左，咁我就系变咗咗一个咧 undo 嘅东西。咁如果我想 redo， 咁点算咧？咁你向左系 backward 啊嘛，咁我揿右，我咪 redo 咯。即系我咪系咯，我咪 redo 咯。即系呢一个好直觉嘅 setting 就系揿住侧键左就系 undo， 揿右就系 redo， 就咁解啦。上一步，下一步，上一步，下一步咁解啫。咁呢个都呢、这个思维我都可以分享俾大家，大家可以用呢一种嘅方式去设定你嘅快捷键，你自己嘅 toolbox 嘅。如果你之后即系我发现喂呢、这个我标错咗，但系我已经系讲咗系好多个 step 之前嘅事嚟噶咯。咁我要点样去将佢 unraise 咧？当然啦，你可以透过你 keyboard。上面撳個 U 咧就係一個 unraise 因為 unraise 咁啊 send for U 啊嘛 ，OK， 咁我就係一樣係一個上一步下一步嘅概念咧，我就將啱啱橫鍵加又係 favorite 啊嘛，我呢個橫鍵加咗就 unraise， 咁你嗱你見到呢個成條 clip 咧本身都係 favorite 咗噶嘛，綠色咗啊嘛，咁我而家嗱。撳橫鍵撳右咧就係綠色嘅，咁當我撳橫鍵撳左咧，你見到條綠色巴就已經冇咗，就係呢個就係一個 unray 嘅動作，咁就非常之方便大家去做一個咁樣嘅，咁你做一個記號俾自己嘅，係非常之方便嘅，係非常之直覺嘅設定嚟嘅，分享俾大家。咁除咗你可以咧係將成個素材 F 或者 U 啊撳橫鍵左或者右咁樣嘅東西咧，你亦都係可以選擇素材入邊 footage 入邊嘅某個時間點去到進行 F 同埋 U 嘅動作嘅，呢度咧就需要。使用一個我哋剪接最基本最基本嘅概念就係 in out point 啦。其實 in out point 呢樣嘢咧係真係非常之常用，所以我就直接設定咗我嘅 toolbox 嘅左右鍵十字制嘅左右鍵就係 in 同埋 out 啦。一樣咧我都可以設定咗之後咧就直接撳一個 F 或者 U 嘅東西嘅嗱。譬如我而家 unray 咗呢條片先啊，咁你見到呢個黃色嘅框框，其實呢個就係標記咗我嘅 in out point。好，你而家睇住我咯，我想喺呢個位置撳 in。然之後呢個位置 out， 我就係想要呢一個 clip 呢個選擇嘅 clip 入邊去做一個 favorite 動作，咁我咁樣就已經好快速咁揀咗呢一個 footage 成條 footage 入邊嘅呢一個位置係 favorite 啦 ，in out point 十字制非常之直覺。好啦，接落嚟當大家知道咗我哋喺 browser 入邊我哋可以直接選取 in out point 嘅時候咧，咁跟住嚟就要講另外一個我對於 Final Cut Pro X 最愛最愛最愛不釋手一個原因 ，magnetic timeline。呢樣嘢真係同你講。愛不釋手，顧名思義咧，磁吸式時間軸啊嘛，佢就係將素材、將你嘅 footage 係可以有吸住佢嘅一個時間軸嘅特性嘅。咁呢個咧都係當初 Final Cut Pro Studio 變成 Final Cut Pro X 嘅 嗰一個 moment 咧，所有用家都最為不滿嘅改動嚟，因為呢個改動真係太厲害，太有前瞻性啦，真係太有前瞻性啦。之前咧同大家講過咧，我大概剪一集 review 嘅時候咧，我會用到嘅功能啦，即係我喺度擺翻條貼片俾大家參考一下嚇。重温咧就喺呢度睇，我呢度就唔重複啦。咁而家咧就要同大家搞清楚咧一個 Final Cut Pro X 佢好重要、好重要嘅邏輯就係呢一個嘅磁吸時間軸，佢最正最正就係你永遠都唔需要擔心我呢一度唔小心空咗一格，咁嗰度又唔知點解條聲咧，又唔知點解對唔上嘅呢啲種種嘅問題，佢可以完全幫你避免咗，因為佢係每一個你新增上去呢一個 timeline 上面嘅footage， 無論你係 A roll 也好 ，B roll 也好，佢都會係黐到實一實嘅。你嘅 B roll 係會黐到你嘅 A roll 係實一實嘅。咁呢度咧，大家要知道有一個名詞先嘅，就叫做 primary storyline 啦。好啦，就係譬如我呢條呢條 clip， 我掉落嚟，咁我就直接撳個 down 掣啦。呢個我自己 set 咗，或者你喺 keyboard 上面撳個 E 啦，撳落嚟，佢條 clip 就落咗呢度啦。OK， 咁呢一個你見到零零舍舍咧，特別深色嘅黑色嘅位置啊，呢個就係 primary storyline， 都係你成個 timeline 嘅主要嘅一個擺 footage， 主要擺 A roll 啦，可以咁講啦嘅一個位置嚟嘅。呢個大家一定要知道 primary storyline。啱啱所提到嘅 E 掣咧，係或者我喺 toolbox 上面撳個 down 撳個十二掣嘅下掣咧，呢個喺影片入邊會成日都出現嘅。呢一個快捷鍵係一定要記住，係非常之常用嘅。OK， 咁任何 insert 到喺呢一個 primary storyline 上邊或者下邊嘅嘢咧，都會係咧往死裏去吸到十一十，例如我呢個位置，我求其加，我想要呢個位擺上嚟，我無論點樣移動呢嚿嘢咧，你都會見到佢呢一個位置咧係黐到十一十嘅，成個嘢佢都係黐到十一十，佢唔會喐嘅。呢個就係磁吸式 timeline 嘅一個特性，就係任何吸附於 primary storyline 上邊嘅任何一樣 footage， 無論你係 title 又好、music 又好、生意 fans 又好、乜 Q 都好、圖檔都好，佢都係黐乸到實一實噶啦。呢、這個亦都係當初好多人咧係好痛恨，但係我好中意嘅一個功能嚟嘅。好啦，咁一定咧就會有人會問啦，喂，咁如果我唔想呢一個 track 嘅箭頭啊，即係呢個箭頭啊，呢個位置係會跟住呢一個位嘅話，我想改變呢個箭頭嘅位置，我應該點樣做啊，布力？因為這個是一個非常常用的東西，所以我都設定了我 Toolbox 上面的這個長鍵和短鍵同時按住它，然後你的 mouse 呢在你想它黏住的位置呢按一下告訴它知，那你就看到呢我下面那條箭號不停在轉換著，你見不見得？那你就可以揀選它想黏住的位置。這件事通常是在什麼時候會需要用到，例如是 background music 啊的時候呢會比較常用一點的，那你可以告訴 Final Cut Pro 知道這個位置你才是想它 stick to 的那個 point， 大家要記住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quick key 來的。那如果你說在 keyboard 上面怎樣按呢，就是 command 加 option 兩個按住再用 mouse 去點按呢，就是可以做到同一個效果的。其實呢講真的，我覺得這個的 Mavic Timeline 呢對於現今當代的 content creator 來說呢是一大福音來的。我覺得 Steve Jobs 呢他真是一個來自於未來的人來的，他在十幾年前就已經是有這個前瞻性，是即是你想想，當你需要剪一條很長很長的 A roll 的時候，譬如我的 review 這樣，好像我現在這條片這樣，我只需要做兩個動作，兩個動作就可以快速將我的廢話全部剪走曬。我現在就示範一次給大家看樣，大家呢也可以參考我的 Toolbox 的設定的。但是說真的，我都建議大家是去花些時間去拼湊出一個你自己個人的參數設置的，因為手感這些東西呢它的習慣真的每個人都不一樣，那也是花了很多時間去自己去調製，去自己去找一個適合自己的 setting、適合自己的手感的一個方式的，那所以我都建議大家這樣做。那我們即刻呢就剪 A roll 啦，那以我這個新的review 為例啦，求其開一條這樣啦，好，我在這裡呢一樣啦，揀了之後按下掣見到啦，即刻咧將我條片咧，成個 A roll 嘅片咧，廢噏嘅片咧，都已經飛咗落去我嘅 primary storyline 入邊啦。大家要記住呢個名字又出現啦 ，primary storyline。咁我就去比較建議咧，大家去剪 A roll 嘅時候，可以將個 waveform 較大啲，因為你可以好清楚睇到邊個位置係唞氣聲，邊個位置你係會有 NG 嘅。剪得多你就會知道哪個位置是 NG 了。 OK， 好，那我們現在就快速去做一個示範給大家看，我們怎樣可以很快速地去剪一條 A roll。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都會用得到的 quick key， 就是在 Final Cut Pro X 裡面，你 keyboard 上的 B 呢就是 stand for blade 的意思的。我們現在按一按的 B 呢，看到我們的 mouse 的本身是一個鼠標來的，我們現在按的 B 呢你看到它是一個鉸剪來的。通常呢我就在 waveform 這些是這個你看到是拍的手，前面的不要，我就按一下，你看到我已經 cut 了一刀了。或者我將 playhead 移動到去我想去 cut 走的地方，是這裡我想 cut 一刀的話，那我就可以直接按 Command B 呢，都是剪了一刀的，就不需要是教剪的模式的，就不需要教剪模式，譬如我這裡都要 cut 一刀，你看到它都是 cut 了一刀的，不需要教剪的模式都可以的。好，我們快速去講一講我整個 workflow 是怎樣，我怎樣可以透過 Toolbox 按幾下就已經可以解決了我所有要在 keyboard 上面按很多個掣才可以做到的東西，現在就來了。好啦，咁我喺 Toolbox 上面咧就已经设定咗咧，揿一个侧键加长键咧系 Command B 嘅动作，即系话我唔需要转咗我嗰个 tool 系一个铰剪，唔需要去 blade mode 咧，我已经可以直接喺呢个位置揿一下，就已经系 cut 咗刀啦。大家见到我呢个 cut 咗刀啦。然后咧就系呢个 C1 同埋 C2 咧，分别就系 C1 系 trim end 啦 ，C2 咧系 trim start 啦。亦即系话咧，只要我喺度，我将我个 mouse 我黐咗喺呢个位置吓，我呢度揿一个 C1 咧，就会将我呢、这、一个。cut point 以後的嘢全部 cut 走曬 ，cut point 以前的嘢剪走曬，就是 C2 啊！我哋做一次咯，好，我喺度 cut 咗一刀先。我話俾電腦知，我呢一度呢個位置係一個 cut point 嚟嘅。咁我只要將我滑鼠移到最後呢個位置咧，然之後我撳 C2， 你就會見到嗰嚿嘢，成嚿嘢喺 cut point 以前嘅嘢，成嚿嘢掉走咗啦。呢、這個咧就係咩叫做 trim end， 咩叫 trim start， 大家試多幾次就會好清楚知喺度噶啦。咁咧呢個亦都係我成日非常非常用到，而且係最快速剪走廢話嘅方法。我嚟加速剪俾大家睇，譬如呢一個位置吉咗一格我唔要嘅，好，我剪一刀，然之後呢度撳一下 C1 冇咗，呢度剪一刀，撳一下 C1 冇咗 ，OK。好啦，譬如呢一个位置我又唔要嘅，我放大少少。呢、这个位置透气位嚟嘅，呢度 cut 刀，然之后呢一度 C1 冇咗，就系咁简单啦。好啦，譬如呢度我 cut 刀，诶，我想呢度呢一嚿嘢呢一格我唔要嘅，揿一个 C2 冇咗，就系咁快就可以 cut 咗成个 A wall 嘅所有嘅废话啦。呢啲我唔要，呢、这个位置我唔要 ，cut 刀。好，这个位置刉了全部我不要，卡刀搞定。首先我要将所有的空格，所有你知道是没有内容的东西拎走晒，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快捷方便的就是 OK。好啦，咁其实很简单啦，我哋将所有的垃圾的废话剪走晒，然之后我哋再听下入面有啲咩嘅呼吸声我哋唔需要，或者有啲咩 NG 我哋唔需要嘅话呢，用咁样嘅方式其实你用五分钟就可以剪到一条呢你本身係录咗十几分钟嘅影片㗎啦。咁样就剪好一条 A roll 啦。好啦，我哋快速剪好呢一嚿嘢呢叫做 rough cut。OK。讲下少少，边个叫做 rough cut 啊？呢个唔系叫做剪片啊，各位，呢个叫做顺片啊。咩叫顺片啊？你只不过系将呢条影片上面嘅废话 NG 嘅东西拎走咗嘅啫。呢个咧系唔系一个剪片嘅动作，叫做顺片嘅啫。接下落嚟咧，我哋就需要细化我哋啱啱剪嘅呢一条顺片啦。咁你跟因为咧，我哋快剪嘅时候咧，好似我啱啱咁所讲啦，可能你睇到啦，呢度，咦？剪得唔乾淨㗎喎，呢度又多咗一格嘢，又剪得唔乾淨㗎喎，呢個時候我哋就要去細執佢啦 ,ok? 有陣時我哋快剪嘅時候呢，大力得就係剪多咗一兩格，或者食咗少少畫面，食咗少少聲，令到你聽起上嚟，但呢度我唔要嘅，好啦，聽呢度，有個一聲喎，但你要見到呢隻一聲呢，如果我要咁樣放下下都放大嚟咁樣去到做一個剪呢，又好麻煩喎，咁呢個時候呢就係差格同埋差格嘅動作啦，有陣時差格就係差格，你千祈唔好睇少一格嘅差異。我上次都講過，係真係好緊要嘅。咁所以我喺 Toolbox 上面呢個旋轉嘅按鈕咧，都設定咗係一個逗號同埋一個 full stop 嘅一個快捷鍵，亦即係喺 Final Cut Pro X 入面佢預設咗一個叫做減一個 frame 同埋加一個 frame 嘅快捷鍵，呢一個係非常之重要極大嘅好處。因為 Toolbox Elite 咧今次佢升級除咗係一個無線連線之外咧，亦都係咧佢有將一個按鍵嘅回饋做得非常之好嘅。以前咧佢旋轉按鈕咧係好容易咧唔小心咧轉多咗幾格就轉多幾格，因為咧佢係一個無段式嘅一個控制嚟嘅，你完全 feel 唔到你有轉到佢嘅，除非你用隻眼睇嘅啫。但係今次咧 Toolbox Elite 咧，佢就加咗一個叫做震動反饋嘅東西啦。咁所以咧，哇，好撚巧口啊！屌你老尾，咁一個震動回饋嚇，你每轉一格咧，佢老尾都震一震俾你聽嘅，你手都感覺到係震咗一下嘅，即係話俾你知咧，你咧而家就轉咗一下啦。OK， 你啊震一震話俾你知啦，驚死你唔知啦，今次啊，你條友啊話我無段式啊嘛，我而家係俾夠你啊，有埋震動添啊咁樣啦。所以咧，你可以好明確咁樣知道咧自己轉咗幾多格嘅。咁就算咧你要轉快去十格都好啦，都唔會好似以前咁樣轉個頭，因為你每一下你都 feel 到。聽唔聽到？聽唔聽到聲？係啦，嘅啦嘅啦啦，喺呢個位置，譬如我呢度撳一撳呢個位，你見到佢 set 咗係呢一條 footage 嘅頭位喺呢個位，然之後我轉動咧，你就見到佢會逐格加減啦。咁係咪可以好精準咁去到我想要個 waveform 嘅位置去停啊？如果唔係咧，你如果你好似平時咁去拉咧？ 拉到量胶胶啊，记住用加加减减就是逗号同埋 full stop 去进行一个加减一个一格 frame 嘅动作，咁啊最好嘅 ，OK？ 咁啊除咗佢嘅旋转按钮呢个位置有做有法之外咧，其实佢转盘啦，同埋佢嘅一个滚轮咧，都有做到一个震动嘅反馈嘅 ，OK？ 都有做一个震动嘅反馈嘅，咁所以咧，我只要将我滚轮呢个位置设定喺一个加减嘅 dB， 我只要 select 咗呢个 clip 咧，然之后你就见到啦，喂、哎！我呢度呢個 dB 已經係跟住我一格一格咁去改啦，一格一格咁去增加，呢、這個亦都係非常之常嘅動作。咁有陣時，譬如我揾個地方示範俾大家聽，好，譬如我呢一度呢一格呢一個位置好大聲爆咗，我就可以撳 in out point select 呢個位置，揀咗呢個位置，然之後我直接進行一個滾輪嘅動作喺度按低咗佢把聲。呢、這個係成日都會用到嘅，咁所以咧 in out point 各位又係 in out point 啦，一定要知道 in out point 嘅概念係乜嘢，係非常之常用嘅。咁我就可以透過呢個方式好快速咁去調整我嘅 dB 噶啦，即係。音量大小的了 ,OK? 比起我以前要按了 in out point, 然后再用一个 mouse 去这样拉呢，要很精准地拉到我想要的那个，譬如你看我想去到 0dB 这样呢，你要这样慢慢拉是很麻烦的，我只需要这样逐格逐格就可以很精准到 0dB, 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了，快很多和精准很多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就是这样的动作，你就可以处理到一只大家在 YouTube 上面成日见到的清谈影片的了。而且你要注意一件事，不单止你是处理到，你可以剪接到，重要是很快速这样就可以剪接得到这些这样清谈节目的影片了。OK? 那我知道大家一定会问，喂，那到底怎样剪 B-roll, 怎样加 effect 之类才是为之好啊？用一集真係講唔完嘅，製作呢啲咁樣嘅教學咧，係真係非常之吃力同埋唔討好嘅。咁極花時間成本都算啦，主要係花上極大嘅心血去製作先一個問題啊，又要打稿，然之後又要錄製呢啲畫面先至一個問題。OK， 咁希望大家要好好咁記得剪片嘅時候快捷鍵真係好重要，大家一定要記得。好大部分常用的快捷键一定会帮你加速的，起码加一倍以上的 ,ok? 而如果你想加速去到三四倍以上的话，你记得 Toolbox 是真的我非常极度之咁推荐它的。因为呢我是长期用家，我给你看这个是我一代的 Toolbox。你望下佢，你见唔见到佢系几多痕迹啊？俾我揿到咧，滑晒嘅，光捋捋嘅啲掣俾我揿到，我真系长期用佢，我用咗两年噶啦，两年几噶啦。我而家冇咗佢咧，我剪片系真系我会唔系好识点样剪啊？即系嗰啲掣我已经唔记得晒 keyboard 上面嘅快捷键系乜嘢噶啦，我一定要靠佢我先至剪得到，所以我真系好推荐俾大家。再加上而家咧。Toolbox Elite 咧，其實佢係一個更新咗無線嘅版本啦。咁本身咧佢係有三隻色嘅，咁一個係以前呢個嘅黑色啦，另外呢一個咧，我而家手上呢一個咧係透明嘅灰黑色嚟，你會隱約見到入邊少少嘅，即係嗰啲零件嘅。咁另外咧都有一個白色嘅部分啦，白色咧好靚仔啊，佢但係佢會唔會襟污糟咧？我真係唔知道，因為我暫時未用佢嚟試過啊。咁但係咧佢嘅材質咧，我摸上手咧係同以前舊嗰只黑色咧有少少唔一樣，類似但係有少少唔一樣嘅。咁大家可以俾你睇下，而家呢個兩個係新一代嘅 Toolbox 嚟嘅，咁分別就係一個透明嘅灰黑色啦，同埋一個。白色的部分啦，白色几靓仔嘅，咁但我就揀咗灰黑色嚟用住先，我怕佢会污糟 ,ok? 讲到呢度呢，我係非常之建议，如果你同我一样呢係有使用緊第一代 Toolbox 嘅话呢，我真係非常之推荐你要去做一个升级，因为佢嗰、那个先唔好讲话佢係咪无线版本係冇咗条线係非常之方便快捷之外啦，即係你唔使有条线愣住喺度牙牙咋咋之外呢，佢而家新嘅呢一个转动嘅时候佢会震嘅，但我俾你听啦。佢真係会震㗎，你听到声㗎。佢呢个震动回馈真係太好用啦。真係可以俾你好精准咁知道你有啲咩嘅调教。所以我係好建议各位第一代用家你要做一个 update。因为我唔知道呢佢上一个版本咩 Toolbox Neural 呢有冇做到呢一个嘅改动我唔知道。咁但係如果你係用緊第一代嘅话呢，你真係 update, 你真係唔会后悔嘅。真係无线都已经值得 update 啦，啱先。咁呢今次呢条片呢就唔係 Toolbox 有俾钱赞助我嘅。佢只係寄咗一个 product 俾我去试用嘅啫。咁我就係纯粹係真係觉得佢好好用，所以我分享俾大家，同埋因为我都要做一集咁样Final Cut Pro X 嘅一个教学内容啦，咁所以我就顺势帮佢解解释，因为真係好好用。有需要嘅朋友呢可以在下面嘅 Kickstarter 链接嗰度呢可以多多了解多啲，或者你可以直接用佢早料优惠购买嘅，因为呢好似就係会冇㗎啦呢个早料优惠。咁就如果真係需要嘅话呢就唔好蚀俾佢啦，真係唔好蚀咗呢个早料优惠啦 ,ok? 咁因为佢真係 幫我提速超過 100%， 我覺得佢幫我加速咗 200% 咁滯，咁所以真係我真心推薦俾各位嘅。咁最後大家記得你理性消費，有需要手購買。咁因為呢條影片咧就到呢度結束啦，我真係好辛苦啊，拍呢啲咁樣嘅教學片 ，OK， 幫忙我啦 ，like 啦 ，share 啦 ，subscribe 啲 channel 啦 ，OK， 隔離阿鐘仔步步鈴撳一撳佢啦，並且將通知 set 咗全部啦，咁我身邊發布你先第一先知道啦。你睇下我都講到咧，阿媽都明燈啦，喂，條片都好長㗎，咁我又要剪啦，又驚大家唔會睇得曬啦，所以我係咁樣 loop 啦。好啦，咁就係咁樣啦。好攰啊！記得 follow 埋 Instagram 啦，下次再見，拜。